再来说一首《猪八戒背媳妇》。 哎呀，真好玩，真好玩！ 猪八戒背媳妇，走到山下迷了路，有山不能爬，有水不能渡，有楼不能上，有屋不能住。媳妇一看笑出声，那是一张山水图。 猪八戒背媳妇，走到